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一，农历7月16，处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智能化为重庆产业升级插上腾飞的翅膀，我国天然气管网全国一张网基本成型，四大进口战略通道全面建成。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今天播出大庆新会站铁人涌向前，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持续深化，便利大湾区居民工作生活。第五届中阿博览会开创中阿合作新境界。 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全力以赴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国家防总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经过68小时的紧急救援， 宁夏清水营煤矿4名被困人员成功升井。 阿富汗塔利班成立媒体委员会，新政府组建事宜有望近期公布。 海地西部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207人。 以下是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近年来，重庆持续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制造正在悄然改变着这个传统工业重地的基因。一大批传统产业实现智能化升级，战略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总台记者陈鹏、邓丽娟、马哲报道。重庆一家建材物流企业的互联网指挥室里，蓝色大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字显示着材料供应商最新的报价，不停移动的图标实时反馈着货运车辆的状态。企业负责人石从黎介绍说，为了打破传统混凝土行业上下游价格不透明、生产运输封闭化等弊端， 公司以制造业加互联网深度融合为突破口，打造了混凝土行业首个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产业链的上下游供需，提质增效。 混凝土行业以前是一个点对点的生产模式，这种资源的利用效率非常低，通过工业互联网，我们能实现一个信息的对称，实现设备包括运输、跨企业进行一个共享，我们可以提高20%的利用效率。 近年来，重庆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智能化发展成效显著，两化融合水平稳居中西部第一。截至今年7月底，重庆累计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3485个，带动企业运营成本、不良产品率、能耗等大幅下降，助推产业向价值链和创新链中高端跃升。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米本佳。 2021年上半年，全市的数字经济增加值已经超过了1000亿人民币，增速达到35.4%，成为6家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和28家市级产业基地。位于两江新区的互联网智能产业园，是重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代表。 一家互联网领域的独角兽企业推出针对产业园区的数字化管理运营解决方案金斗云，帮助发现管理薄弱环节，预判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企业政府合作事业部负责人向东，通过互联网、 5G、 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手段，助力政府打造所辖产业园区信息全景数据， 帮助产业园区实现一站式数字化跃迁。智能化、数字化也为企业走出国门、拓展产业链价值链提供机遇。去年，俄罗斯企业计划采购直径为7650毫米的回转摇轮带，并且要求整体锻造。 通过重庆的中国跨境工业数字优选平台，俄罗斯企业对接上了具备高端技术和生产制造能力的中国企业。平台负责人余姚， 可以向海外客户提供中国供应商画像，从而了解企业的核心能力、专利信息、制造能力等， 可以大幅度降低海外寻找供应商的成本。 目前，重庆正全力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重庆经信委主任陈金山表示，十四五期间，重庆将坚定不移继续实施好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战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规模，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同时把大数据智能化的成果更多运用到百姓生活当中。 要以高品质生活为导向，大力推动我们智能交通、智慧城管、智慧医疗等智慧城市这些项目的实施，真正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数字化和智能化带来的便利，有更强的幸福感。 国家能源局等部门近日发布《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21》，指出我国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四大进口战略通道全面建成，全国一张网基本成型。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报告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天然气国内资源增储上产成效显著，储产量实现快速增长。十三五时期，全国天然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5.6万亿立方米，年均增量超1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天然气管网骨架基本形成，干线管道互联互通基本实现。十三五时期累计建成长输管道4.6万千米，全国天然气管道总里程达到约11万千米。能源经济学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董秀成分析： 全国一张网呢，把整个管道系统内部连接、国内和国际连接。对于保证这天然气的这种供应呢，在基础设施上方面就是说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能源安全来说呢，一张网的形成呢，对于过去局部区域的饥荒就能把这个问题基本上能解决，对能源安全意义是非常大的。 此外，报告还指出，我国储气设施建设步伐加快，调峰能力短板明显改善。截至2020年采暖季前，全国储气能力达到234亿立方米，占天然气消费量的7.2%，比2015年提高2.9个百分点。董秀成： 要完善天然气的产供储运销的体系，这个天然气的储备设施呢，对整个管网的运行安全和经济的稳定，包括社会稳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报告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同比增长20%以上，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约为11%。预计我国2021年天然气消费量将达到3650亿立方米到3700亿立方米。当前，立足碳达峰目标和行业发展新形势，天然气是实现双碳目标和美丽中国的重要力量。要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在工业、建筑、交通、电力等多领域有序扩大天然气利用规模，助力能源碳达峰，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大庆新会战，铁人勇向前。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迟松。 庆油田钢铁1205钻井队驻地，井架高耸，钻机轰鸣。61年前，在大庆油田打响的那场石油大会战，总能勾起邱月泰的回忆。 以前国家太穷了，太受你欺负，真想富强起来，这是把国家想建设好，所以这到大庆来有点受点苦，不算什么，还得吃得住。 87岁的邱月泰老人就曾是几万会战大军中的一员。大会战时期，铁人王进喜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的画面，成为一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 我们就是肉也生，物肉也生，创造条件生，把油田呀早日拿下来。 王进喜曾带过的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如今正以钢铁钻井队的荣誉培养着一批又一批年轻热血的石油人。第三代石油人1205钻井队工程师古宏达： 我爸跟我说，在这个集体里边要是干不好，丢的不是你一个人的脸，因为我就在这个铁人的队伍里面，我知道精神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是精神的延续传承。 1205钻井队第21任队长张晶： 当年靠的是艰苦奋斗，多打井， 多找油。我们现在呢，艰苦奋斗的东西还有，但大多数呢，我们现在靠的是创新科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在石油领域，新时代的新战场潜能无限，新领域的新探索没有终局。60多年来，几代大庆人艰苦创业，接力奋斗，在亘古荒原上建成了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今天，松辽盆地北部大庆古龙页岩油勘探取得新进展，大庆油田页岩油新会战全面打响。 我的一个奋斗小目标就是把我的名字贴在钻井队史室里边，那里边你看见有一个视频影像，到最后的一个段就是当年来参加会战的37个人的一个合照和名单。因为现在打烟油也是一种会战，我想也许若干年以后就有那么一张合照和一个名单，我希望我的名字能在上面。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随着国家重大战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步伐加快，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持续深化，为湾区居民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方面提供便利。总台记者吴美苗、郑树报道。 你是要申请大湾区的那个人才津贴是吧？ 是那个税务优惠那部分呢、 税务优惠那部分。 对对对。 那就请您。 这几天，广州新一轮的个税补贴申报工作正在进行。在税务人员指引下，香港籍居民陈泰利提交了资料。陈泰利在内地工作已经20多年。2019年，大湾区出台政策，对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补贴15%的个税税负差额。从那时起，陈泰利和6名港籍同事每年都获得了补贴。 我感觉还是挺方便的，资料准备齐全以后去做申报审批的速度也是蛮快的。 据统计，去年珠三角9市已累计发放个税补贴23.9亿元，人才实际税负水平实现与港澳趋同。今年各地市又更新细化了个税补贴管理办法，提供更多便利。广州税务局国际处副处长黎君华介绍， 我们今年扩大了享受补贴的一个人才范围，增加了集成电路、体育创意两个类别，还有30个工种。我们也简化了申请的资料，延长了受理申请的时间。 陈泰利说，由于疫情原因已有大半年没回香港，在内地工作期间打疫苗、做核酸、就医看病等都十分方便。今年广东省又出台政策，在指定医院可以试点使用在港澳上市的国外新药和器械。此外，深圳、香港已首次实现电子病历互通。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医生杜启俊说， 现在有很多香港的同胞住在广东省，他们也是通过这个政策，也不是来回香港去看病取药。 此外，职业资格互认已在医师、教师、导游等8个领域实施，有2000多名港澳人士取得内地注册职业资格。今年广东省已第3次定向招录港澳人士公务员，港澳应届毕业生与内地居民报考条件相差无几。截至目前，在广东的港澳青年创业团队近600个，从业人员超过4000人，常驻广东的港澳居民已超过30万人。 为期4天的第5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昨天在宁夏银川圆满闭幕。博览会搭建更加便捷高效的经贸合作平台，开创中阿合作新境界。总台驻宁夏记者郭长江、王静芳联军报道。 本届博览会以深化经贸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为主题，首次启动线上线下对接融通的办会模式。多国政要云聚首，共商发展新机遇，全球领军企业的领军人物到会分享交流。宁夏博览局副局长张立伟， 本届展览呀，可以说亮点多，特色强。我们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展览的手段，时空的局限性得到了延展和影响得到了彰显。 博览会共签约成果277个，计划投资和贸易总额1566.7亿元，涵盖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国家层面签署合作成果8个，还首次设置了摩洛哥和阿联酋双主宾国、河南和重庆双主题省市。中东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瓦尔亚森， 本届中阿博览会凸显了阿中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情谊，必将成为振兴中阿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机遇之一。 本届中阿博览会进一步激发了中阿合作新潜力，开辟了中阿合作新空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赖娇， 不断增强和提升中阿博览会的感召力、影响力，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携手打造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贡献宁夏力量。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节气中国》，今天播出处暑篇，离离暑云散，逐浪天地宽。 二十四节气里蕴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古老的智慧如何连接今天的乡村振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节气中国》，走进二十四节气里的美丽中国。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大家好，我是处暑的节气体验官李丹丹，广西北海市的桥岗镇。那这里的面积呢，只有1.1平方公里，但是呢，别看地方小哈，却是泛北部湾地区交易量最大的渔港。 这种叫巴郎鱼，很新鲜。一边看眼子，哎呦，还闻。等一下，老板会骂你。你看它的腮 啊，掀开来啊，红红的是吧？鲜红的眼睛，鼓鼓的。 那整条鱼都发亮的，鲜度很好。 好，我们上了一艘小船，然后现在去接驳大船，看看收获怎么样。 他姓郭，就叫他老五。 好，现在坐上五哥的船长的位置。 这是那个雷达，那个探仪器，北斗星，晚上的都是这样子开。 如果找到多的话就 幸运一点。 去年的话大概两张船都是40-50万这样子。 他有一句老话叫做朝虫晚富，早上还是虫的，你晚上可能就发财了。这种勤劳一直就这样子坚持。 我们还有个想法，就是怎么发展那个休闲渔业。我们想从我们这个码头把游客送到我们海洋牧场，一路又能够尝到海鲜那个美食， 就是让渔民靠海吃海的范围 更大。 像之前只靠捕捞， 现在我们也建一个国际鱼市，无论是夜经济也好，我们的休闲也好，让更多的渔民受到了实惠，想更多的游客能够体验我们的渔业。 四季有风啊光，旅游海产做生意啊旺。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节气体验官李丹丹来到了广西北海市桥岗镇，随着长达3.5个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这里的渔港正是热闹的时候，和他一起去看桥岗的年年有余。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河南、陕西、四川等地近日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做好防御工作。 河南省气象台昨天16:55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河南各地闻令而动，全力以赴应对。气象部门预测，河南省内本轮降雨今天将基本结束，郑州市已解除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请听报道。 昨天下午，郑州城区降水量迅速增大，部分区域出现积水情况。为了应对此次降雨过程，郑州市城区内河道提前排水，部分此前塌方区域已停止施工作业。郑州市城区河道管理处吴振江介绍，主城区河道水位处于正常可控状态。 下午最高的水位，金水河北闸口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将近4米，水现在开始汇了。之后没有再大的雨情的话，这一次算是安全渡汛了。 据了解，本次降水，郑州市共出动市政、环卫、交警、房管、人防等防汛人员35000余人，防汛检查车辆1800余台。截至昨天下午4点，城区63个隧道桥涵已实施封闭管理。雨中部分桥涵出现积水，雨停后半小时逐渐恢复通行，部分积水桥涵已基本抽排完毕。另外，长庄水库、新密五星水库等郑州水利工程一切平稳，没有发生险情。交通方面，昨天郑州铁路部门与地方政府联手安全转运折返客车旅客1383名，今天计划停运客车61趟。郑州东站值班站长高山： 首先，我们在降雨之前备足应急餐食和物资备品25000余份，开足了退改签窗口，做好应急滞留旅客的运输组织工作。 8月19号以来，陕西省大部普降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已造成部分村镇道路损毁，通信中断，人员被困。强降水还导致陕西安康9个县区87个镇办不同程度发生洪涝灾害。截至昨晚8点，此次洪涝灾害造成当地68640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4574人，紧急转移安置3705人。 昨天白天到晚上，四川广元、巴中、达州、南充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强降雨造成雅安市主城区多路段出现积水，南充阆中市出现多处塌方。昨晚8点，四川省升级为3级防汛应急响应。目前全省34000余人的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处于备勤备战状态。 国家防总昨天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在先期派出2个工作组奔赴河南、山东的基础上，增派1个工作组赶赴陕西省，协助开展汉江上游洪水和强降雨防范工作。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持续会商研判，点对点重点提示河南、山东、陕西、湖北、四川、重庆等省直辖市做好洪水和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经过68小时的紧急救援，昨晚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清水营煤矿冒顶事故被困4名矿工全部升井。总台驻宁夏记者徐生报道。 22号8点47分，随着清水营煤矿垂直井电梯缓缓升起，4名被困人员安全升井。经现场医疗专家组评估，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医学观察。时间回到8月19号晚上11点50分，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清水营煤矿110207工作面机箱发生一起冒顶事故，导致井下正在作业的4名矿工被困。接到指令后，矿山救援队随即下井搜寻救援。20号早上7点左右，救援队向冒落体打孔30多米后，听到了被困人员的敲击声。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总工程师周光华 与被困的4名员工取得了联系，确认了4名员工生命体征稳定，情绪也稳定。 当天晚上8点，救援人员打通了运输食物的救生孔，第一时间向被困人员送去了火腿肠、巧克力以及棒棒冰等食物。与此同时，全力开辟救援通道，获救矿工。 比如说巧克力啊啥的，然后就有的些说弄的苹果呀、牛肉干呀。我同事说就是棒棒冰也不错，就来一点，来我感觉那个可以，甜甜的。 8月21号上午，被困人员传出写有“不必担心，一切都好”8个字的纸条。矿山救援队员 有生还希望，是对我们这个干应急救援工作的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鼓舞，生的希望的话。 距离事故发生48个小时，22号上午，被困人员通过钻孔录制了音频，向家人报平安。 下面是紫金报提醒号，好，不用担心，这过去的就是一上来的啊，不用担心。 22号中午，距离救援通道打通还有最后3米，救援进入关键期，指挥中心的气氛紧张了起来。8个多小时的焦急等待后，22号晚上7点45分，救援通道贯通。8点47分，4名被困人员登上救护车，这场历经68小时争分夺秒的紧急救援宣告成功。 开始然后到结束一直外面有人，就是啥时候喊都外面有人，就是说感觉都挺温暖的。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21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4例，上海3例，江苏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8月21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748例。截至8月2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亿3586万9000剂次。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39集和第40集。第39集《转战陕北》讲述了转战陕北期间数次历险，毛泽东运筹帷幄，以电报指挥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不断取得胜利。第40集《红色中国纪事》记录了抗日战争期间一批外国记者和艺术家们拍摄的纪录片与大量照片，使我们得以见证红色中国的历史进程。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6.19亿户，比上年末净增2521万户，其中 5G 手机终端连接数达3.9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93亿户。 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德赛区比赛昨天在新疆库尔德开幕，比赛计划于8月23号至9月3号分别组织苏沃洛夫突击、晴空、安全环境三个项目，共10场比赛，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埃及、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越南等7国参赛代表队将展开激烈角逐。 明天东京残奥会就将拉开大幕，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三批参赛队伍昨天抵达东京，先期抵达的运动员已经在驻地训练比赛场馆开启赛前最后的备战。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总台驻喀布尔记者站报道员奥贝德报道，阿富汗塔利班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已经一周，喀布尔目前的安全形势平稳，但机场的混乱仍在持续。 街上有更多的人，人们似乎正在恢复正常生活。另一方面，仍有很多人等在喀布尔机场外面。我联系上了我的一个朋友，他也在那里。他说现在有超过2000人正在机场外等待，每隔5分钟至10分钟就会有塔利班的武装人员和美国士兵向空中开枪，以驱散人群。 据英国媒体报道，大批阿富汗民众试图涌向喀布尔机场寻求离开阿富汗。21号至少有7人在混乱中死亡。有北约官员透露，自15号以来，过去一周在喀布尔机场内或机场周边已有20人死亡。据法新社报道，一名阿富汗塔利班高级官员22号表示，美国应对喀布尔机场的混乱负责。 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消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当地时间22号表示，正在与阿富汗一些政治领导人进行协商，有望在不久后公布新政府组建相关事宜。据了解，阿富汗塔利班已成立一个专门的媒体委员会，负责处理媒体当前在阿富汗境内遇到的问题。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701629例，死亡628492例。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出动战机空袭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处军事目标。 海地民防部门22号说，截至当天上午，海地14号发生的7.2级地震已造成2207人死亡，12268人受伤，另有344人失踪。此外，地震还导致逾5.2万栋房屋被毁，约7.7万栋房屋受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郭鹏、古丽、尼哈利，主播郑兰、贺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新闻广播。